自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，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，我未理身上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。

提醒你，有些空虚孤寂有病不能填平， 一群孩子，不聋，却对声音充耳不闻；不盲，却对周围视而不见；不哑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他们是孤独的天使，他们是星星的孩子。 你的孤独里也有春天的花蕾。 无数自闭症儿童家庭承受着巨大痛苦，社会的关爱和鼓励为自闭症儿童带来希望。 孩子的一个微笑，一个含糊不清的问候，都会让你觉得发自内心的开心。 哇，你太棒了，你真了不起啊！ 愿孤独中绽放春天的花蕾，愿沉默中迸发聪明智慧。经典969世界孤独症日特别策划，让爱一起飞，独家专访北京新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创始人、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杜佳梅，让爱一起飞，希望不孤单。在长达6年的孤独症康复中心的工作中，杜佳梅总结了大量孤独症儿童训练经验。在她看来，找准患者的心理动机并加以引导，对于训练的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其实孤独症的孩子呢，他们都是可以进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定是要有方法，你要迈准他的脉，你要找到他的动机点，

给的电影海报我都没有接到，演唱会半截门票我小心收好，你借我挡风的外套，还有你的味道，伦敦塔画的素描，眼角有生日的微笑，虽然爱情已转换了跑道，记忆还有你许多的记号，谢谢你曾经真心诚意对我好，我很好，回想也会带微笑，只可惜当时我们对爱了解太少，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，其他的都不再重要，我需要你比从前更好，如果可以我要给你感谢的拥抱，这一秒只记得你所有的好，幸福是起跑，但我至少曾经抓到你把我的小礼帽躺在我的怀抱，你买给我的手表放在这个包包，已经用喜欢的牙膏是你喜欢的味道，因为你我才看到生命里各种的美 在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年已经不再回来，我们五十岁的年纪怀念三十岁的生日有多么美好，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，可能快乐的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偷笑。青春意味着充沛的精力和无限的可能，青春代表着不顾忌、不害怕、不妥协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愿你做一个真正的青年，做一个幸福快乐的青年，接纳美好、希望和勇气，始终青春年少。 追红了桃花，追绿了柳树，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？追醒了青蛙，追来了燕子，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。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，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？有人照顾不归，春风一吹想起谁？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？我上一次流泪又

分割的画面在你我之间，如果分开痛会少一些，谁该先发言，又该谁先